现在的心情和汽水也会醉，完全都不会疲倦，我还要再跳三天三夜，我现在的心情听得好像可以飞，加入我的行列，白天跳到黑夜，快乐不会吃亏，谁也别想拒绝。 三天三夜和三个半夜， 跳舞不要停歇。 三天三夜和三个半夜， 漂浮只靠音乐。 三天三夜和三个半夜， 只剩只剩汗水。三天三夜的三个半夜的爸爸爸爸爸爸爸已经嗨了三天三夜，我现在的心情就在出轨的边缘。Oh yeah， 根本不可能喝醉，我还要再嗨三天三夜，我眼里的世界就像是一部卡通影片。Oh yeah， 加入我的行列，白天跳到黑夜。吃亏，谁也别想拒绝。 三天三夜和三更半夜， 跳舞不要停歇。 三天三夜和三更半夜， 要不去靠音乐。 三天三夜和三更半夜， 只剩只剩汗水。三天三夜和三更半夜的爸爸。

眼泪，照不亮我心中黑黑黑黑黑的一切，心往后早已经破灭，我和你要离别。 小城故事多，充满喜和乐，若是你到小城来收获特别多。 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，还可以温柔，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，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我的星座纪念。

去喊冤。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，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，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。 大家好，我是齐豫，现在时间8点整。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。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，一根铅笔能画出一条5.6